好，哇，翻嚟第五节啦，今日因为有封烟嘉宾阿林生咧，同阿 Tony 倾得好开心，咁咧佢哋想开多节，咁所以就变咗有第五节啦。嗱，咁咧阿林生仲喺呢一度，咁我哋呢节咧想讲即系到底个网购啊，而家嗰个咁热烈嘅网购，系咪会打死咗啲零售生意咧？等下大家讲下，阿 Tony 先啦。 嗱，其实网购咧。真係威脅到部分嗰啲零售生意嘅，咁正如咧頭先林生講起嘉年威老道啦嚇，咁嘉年威老道咧其實以前就做嗰啲成衣出口批發嘅，咁後期咧就引入咗好多比較開始貴賣啲貴翻啲嘅時裝，因為之前嗰啲衫好平啊，10蚊20蚊有交易嘅嗰啲衫啊，咁而家咧可能有啲開始有啲貴少少嘅衫進駐，但係依幾年嗰個網購咧係直接令到嗰條街嗰啲生意係少咗好多，因為咧我有幾個朋友喺嗰度開鋪啦，咁加上有一間叫 Maple， 咁阿麥生啦嗰個我又識得佢啦，咁佢都話咧網購係令到佢跌咗30%生意嘅，系啊，因为佢嗰个时装系直接受呢个，因为人哋喺你嗰度睇到个款，哦，转头喺网上买，原来你卖300，网上卖101，或者或者卖80。 即系我谂会唔会系对某啲货品个影响系会大啲嘅咧？即系例如衫，即系我真系可以拣一个同款嘅，我拣咗再特登去网上格完价，再网上卖，因为我唔系要即刻用噶嘛，嗰啲嘢系，我可能我隔两个礼拜用，我系可以嘅喎，嗰件衫 系。 即係可能就同其他有啲貨品嘅類型會有啲分別，我相信 係都係嘅。阿林生係咪咁睇咧？ 我覺得呢樣嘢就好難講，始終你喺網購你睇下買啲乜嘢大牌子啲嘅，係啊。咁我啲衫褲全部都要網購噶啦，我喺白沙訂嘅，我嚇咁因為我 size 肥啊嘛，咁就呢啲特殊性，但係咧你話係咪個款式問題？其實。在吉靈威度買的衣服，你如果平嗰啲，你執100蚊有兩三件 T 恤攞嚟瞓覺用嘅，或者你上網買翻啲，其實呢、這個可能啲人覺得你個款式都唔夠上網揀，或點都係執啲普通流啲嘅嘢。如果冇所謂，但係如果名牌嘅喺網上嘅，如果你買啲有牌子好啲嘅貨，網上就未必會輸贏得曬你嘅，亦都唔會輸咁多嘅，因為個牌子同品質保證。始終喺裏邊啊嘛，但如果做一啲都係散貨式嘅，啲貨版嚟嘅，嗰啲都係賣依啲嘅，咁啊真係未必吸得喺上面，哇淘寶淘落嚟咯，因為喺上面散落嚟，佢影相都快過你啊嘛，放上網係啊，即係所以個兩幾樣嘢嘅。 咁但係香港咧嗱，因為香港其實個網購咧。始終都做得冇咁好，可能香港個地方太方便啦。因為我哋之前其實都探討個問題嘅，你落街度度都係鋪頭嗰啲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基本上你買嘢咧唔會話好山長水遠，唔需要山長水遠去買啦。咁變咗咧，網購喺香港咧就未必話即係咁流行咯，係咪咧？ 我又唔敢咁講，因為始終有班而家啲人咧都真係。唔好話懶啦，即係話唔想出門口就一撳掣，好似大陸咁樣啦，嗌個外賣都即刻送嚟噶嘛，上邊 係啊係啊，而家大陸真係咁啊， 即係上邊咧嗌碗面都送嚟嘅，真係過分嚇，即刻有人踩車過嚟嘅。咁即係香港咧，係咪去到咁宅，個個都咁宅啦？即係喺曬屋企，有乜嘢都送曬過嚟。我覺得呢個即係成個生活習慣可能未必完全啦，但係如果有部分貨。如果在網上訂，佢係真係平過嘅，相差無幾嘅。有機會就從呢、這個喺個價格上，係啊個敏感度，我覺得呢樣有機會。但係咧，係咪網上即係最緊要就係網上嘅賣嘅嘢係咪一定係平得過你落去實體店買嘅嘢？如果唔係完全平得過，只係多，只要係就方便咧，咁啊未必輸得曬嘅實體店，即係唔會話咁快被淘汰嘅。但係咧。但係如果網上佢資源夠，佢真係佢個貨量好大，啲嘢好平，咁你真係贏你啦，又唔使要攞又平喎，啲人梗係貪方便啦。買包米嘅，我要買67蚊嘅，佢話50蚊同一包米買到嘅，咁啊梗係網上，我同你網上訂啦，有人送到你買，仲要平10零蚊喎。如果唔係嘅，我67蚊佢係要賣呢樣67蚊，咁我都有機會輸，但係佢係咪可以真係可以完全係平得過？即係最緊要價格，即係如果係一般生活用品啊，我講係啊，如果價格呢個敏感度係大於方便嘅，我覺得係，即係如果唔係嘅，所有超市執曬啦，即刻已經下百個送貨啦，而家惠康百家都有網上購物嘅，上去網買嘢嘅， 咁點你點睇個 HKTV Mall咧？嗱，因為佢哋最近搞網購搞得幾好嘅喎。 呢個係超人嚟㗎，我點睇佢？我睇佢點威嘅啫喎。 唔係佢搞得好成功下㗎喎，因為咧我哋舊年咧即係都有訂佢嗰啲喺網上面訂佢啲貨咧。 我哋而家都仲有訂， 而家都有訂。 寫字樓啊，買佢啲咖啡啊，我好中意。 唔係啊，以前咧佢啲款式少好多嘅，而家嘅款式越嚟越多啦，即係可能嗰、那個。即係運作暢順咗，咁啊多咗供應商俾貨佢咯。因為之前佢冇乜貨賣嘅。 你覺得佢個價錢咧？ 價錢合理咯，即係你其實同超級市場比唔係平好多，唔算平好多咯，但係可能方便咯。 嗱，你如果用你呢種客户咁嘅角度，咁如果係咁咧，就應該去贏啦。但係咧，我有咁睇啦，即係我真係唔敢批評。係啊，即係各有各做。始終今日咧實體店咧，佢哋都要需要一啲示範式嘅實體店。始終香港人咧閒時太冇嘢做，有部分 中意行街 消費群裏，即係有我相信應該仲有大部有一半人咧都仲係比較休閒啲，係行過買啲嘢翻去。咁即係個市場上邊可能有一半俾網購攞到都好，另外一半。都係實體店，因為冇嘢做啊，好多人啊好休閒啊，放工之後喺商場行下， 咁啊係啊，行街啊嘛。 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冇問題嘅。但係咧，生意上咧點？如果我自己要點睇就係、是，如果對住實體店同網購咧，其實係個最緊要貨源咯，個貨底咧，即係如果個價格有競爭力，自己喺自己手上啦，其實都唔會話咁快俾佢。暫時喺國內商場係咪全部執曬頭頭哇，好恐怖啊執得！但係一樣好多人行街買嘢㗎，買嘢嘅人咧，網購喺國內中國大陸咁犀利做網購嘅生意嘅地方啦。咁你睇佢個數字講啊，係咪九成網購，一成實體店？唔係啊， 咁都唔係，因為始終行街咧，其實係人嗰種即係、就是、消閒嘅活動之一嚟嘅。 係，我哋用國內咁大嘅數據，中國內係最大數據嘅地方啦。咁佢嘅網購佔唔到三成啊，係嘛？ 係。 咁佢哋咁習慣喎，嗌碗面都可以嗌單車送嚟嘅喎，乜嘢都乜的都係上機係合埋都用嗰啲嘢喎，你知道佢哋 係 咁啊，一個咁犀利嘅，即係利用網上系統，利用冚唪唥人哋送到户嘅，喂埋你食咁滯嘅，咁喺嘅地方啦，咁都未贏曬，都未贏過半，咁香港使唔使咁快擔心佢可以贏我哋過半咧？ 唔係香港肯定唔使咁擔心啦，因為咧，即係行街咧，其實係人類嗰個有時嗰個生活嘅。其中一個重要 生活一部分， 重要一部分嚟添嘅，因為咧，你老實講，你除咗翻工放工，你有時都想去輕鬆下行下街，咁啊有時咧，未必你行街其實未必係諗住買嘢嘅，不過行過，我見到嗰樣嘢得意，你就買咁解嘅啫。 反而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如果你話網上咧，如果訂貨訂啲啊，你話買啲飲品可能會 OK， 但係如果買煮食用嘅嘢，或者好多呢啲咧，而家啲小家庭喺香港，你知啊嗱。板間房的地方，即是話而家叫劏房啦，或者叫板間房的地方，好多都不適宜喺裏邊真係煮嘢食嘅。咁所以咧，而家對實體店、零售店咧最大衝擊咧，反而咧就唔係網購，反而咧就係好多食肆。就頭先講，即係話哇，細細間又自己開一間啊乜嘢，好多周圍都係食肆。而家商場上面食肆慢慢係多個。做零售即係賣貨品㗎啦，咁就係好多林林種種唔同嘅大大細細嘅食肆，呢啲係會對實體我哋呢種零售實體店反而構成一直接影響，因為咧個個喺街食完嘢，用食曬嘢先翻屋企，咁可能連零即係一啲消閒嘅嘢都係飲埋啤酒食埋嘢先翻去啦，咁變咗都唔使翻屋企再買花生翻屋企食嚟睇電視啦。可能喺啲地方睇埋食埋啦，已經，所以對我哋嘅影響反而係依類越整越多呢啲、哦，我覺得呢個先係仲我自己個感覺，呢、這個先係對我哋絕對影響。你唔係話網即刻送嚿急凍肉嚟屋企，即刻一間即刻開火煎，係啊，我想煎之前咧三分鐘到步，呢、這個唔可能追求唔係呢樣嘢，我反而落去即刻落去一間好一個特別嘅料理。哇！嗰、那個人嗰個手勢好好嘅，我落去試食。咁呢啲地方反而仲多，因為而家啲人真係屋企好逼迫啊。 係啊，我覺得呢個先係對我哋影響大啲。我自己分析就係咁樣睇，係啊。反而我對網上邊咧，我覺得呢個時間仲殘存有啲時間俾我哋去掙扎嘅。我用呢個字啊， 係係。咁啊，頭先你講起咧，最近個食肆喺香港咧，其實真係多過以前嘅喎。你見多咗好多嘅，即 係多， 其實大大小小嘅食肆都比以前多。嗱，因為咧好多其實網購咧就打擊咗一啲零售啦，但係一定打擊唔到飲食噶嘛，因為你冇得你其實香港飲食暫時都未能夠做到網購啊嚇。咁啊，大陸人相信呢樣嘢，香港人唔相信，即係除非你打咗落去叫外賣。咁但係你如果你又網購一個速遞一個面嚟咧，香港人一定唔信嘅嚇，佢寧願咧。落去落真係落鞋著拖鞋 落去好食啲啊嘛，點都 係 外賣盒嗰一局唔好食。 其實係反而對零售最好多零售嘅以前嘅零售批發商咧，而家將佢用焦點已經放曬用家線上，即係話嗰啲即係嚇餐飲啊餐飲線上。其實依一個咧已經變化好大，過去咧即係批發去啲士多飯館賣嘅嘢咧。而家唔重視喺個部分，反而重視咧係落去用家線上邊嚇，即係依個咧其實變化咗，依個係明顯變化添，仲係係啊，買一張牛排去間餐廳，快過你喺間喺我哋啲地方買一箱牛排，一日可能佢要咗你一箱，喺我啲實體店幾時可以要到一箱咧間店係嘛？ 哦，咁啊當然啦，咁但係你賣啲嗰啲即係只能夠用批發價或者即係一定賣唔到零售價啦。 佢作為批發商，佢將個焦點放咗喺餐飲上邊咧，佢嘅賣嘅價錢可能仲高咗啊！賣俾餐飲， 佢賣嘅量多咗， 賣俾我哋啊！佢唔係量多少另一件事，反而佢個價格係會好咗。咁佢個量而家仲大咗，仲多人要咗咧，所以咧，其實成個生意係轉變緊呢樣嘢嘅。我覺得依、這個反而對網上咧，我覺得依、這個嘅作用。即係暫時都唔使太擔心，各有各做住先咯。 係咁啊，嗱，依個黃維基咁啊，我哋都係咁依講下啦。因為佢嗰、那個其實都慢慢改變香港人嗰個消費習慣嘅啦嚇。但係咧，譬如對於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影響，其實一定唔係好大啦，因為你哋實體店多啊。 我有影響啦。呢排哇，你真係你唔好咁鞋啊！你真係咁鞋氣啲，你啲聽眾會話哇，你包包佢自己有你啊喺度啊，咁包容啊咁樣啊。啊！第啲人俾到人哋揾啦，唔應該咁噶你嚇。 咁唔係咁，唔係咁你哋即係 表現，喂，訓練足塵咧，即係你用呢個字咧，都話我哋喂冇乜料到啊，咁應該都係咁啊。 唔係喎，因為你哋最近嗰、那個其實如果最大敵人係咪個日元匯價咧？因為你哋如果咪入下咁多入好咁多日本貨啊。 係呢、 這個。林生，我諗你最坊間最對你哋嘅生意咧，唔係最大擴張，係對你哋嘅股價比較擴張啲。呢個節目。 跟手加價咯， 嗰個唔係個價問題，有吸引力嘅，因為同一樣嘢， 我係你賣貴咗啦嘛， 貴咗，使唔使咩？除非係有一班即係好中意依啲貨嘅地方，即係啲客咁去就冇辦法啦，貴啲佢都會入食噶啦，佢會買噶。咁呢個競爭相對係薄弱咗嘅，係啊。咁呢個日元係咪？但係而家我當你去到七五啦，七五係咪日元好差嘅地方？其實唔係啊。其實兩年前都係八零啊八幾㗎啦，咁我而家望去到預算喺七八裏邊都要企住嚟做㗎啦，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冇辦法，港元太弱啦嘛，你睇跌日日喺度啊，七八五喎，日日喺度玩緊七八四幾喎，你係 咁 回計呢個 咁冇計喎，咁佢港美始終有個息差喺度咧。嗱，因為本身你本地銀行係水浸，咁佢又冇，佢又覺得唔使加息，但係美國就加咗咁多次息，咁冇辦法嘅喎。 如果你真係加息，如果真係跟住佢咁樣加，咁你真係供樓唔使成本噶嘛？咁香港係食樓噶嘛？食樓咧就大家情願你嚇依度升高興咪算咯。咁你嗰啲兑換，你做進出口嘅係另外一班人啫，係嘛？咁我覺得對我哋嘅影響即係。在社會上很微，你做進口生意是買貴東西，不要只買日本東西貴， 買歐洲東西也貴， 英鎊都砰砰聲上去了，就一樣貴了，已經薯片都貴了，搞到現在那些牛奶都貴了，其實呢什麼進口貨都貴了，不過大家很開心，樓價企硬，這個就是香港來的了，我們要適應這件事，所以是這樣的，沒辦法了，在香港就買食相對上的價格是會成本進買食進口嘢，連進大陸國內嘅嚟香港的貨都貴咗，人民幣都 係人民幣都升翻啦，人民幣好犀利添啦。 係啊，升，所以嗱，所以其實香港人咧就係、是、樓價高咗，除非你係多層樓嘅冇所謂啦，啊咁有租收嘅收貴啲，租又冇得收啊，咁你食貴啲嘢啦，但係一般人係差啲嘅，冇辦法喎呢樣嘢。政府有4000元補貼下我哋買嘢食咯。 是唯有是咁啦，到時睇下啲人去你嗰度掃下貨咁啦 嚇，或者可能掃你啲股咧。 而家我都唔敢期望呢樣嘢，我期望要穩定喎。其實咧，因為真係早前我哋真係嗰個計劃衝得太快，所以而家要穩穩定定。 係，因為你哋曾經有段時間衝得好犀利啲股價。咁嗰時，即係市場對你哋嗰個憧憬好大嘅，覺得哇，你哋即係嗰個店鋪數量增長得咁快，咁生意又好好咁樣。 我咧，嗱呢個咧，你識炒股票嘅人啊，我哋咧喺嗰個期間咧，我哋又冇用一個資本市場嗰種力度去力量去改變自己，就繼續用翻我哋嘅銀行融資嘅方法。其實咧，我一路呢個咧係我錯失咗，或者我自己冇善用。去呢一樣嘢，而令到喺呢方面咧，其實又真係比較對自己競爭力啊，係有少少削弱嘅。不過咧，呢啲隨嘅時間咧已經適應咗落嚟啦，要啲調整過嚟嘅。係啊，呢個講真。 係啊，因為當時我真係諗唔到話，曾經升過上6.几，喂，嗰陣時嗰啲批收股出嚟， 賠翻2蚊股出嚟都好啊。 係啊， 賠翻啲錢。嗱，唔係啊。但係我咧會講，其實我自己好老實講一句，當年點解唔可以做呢樣嘢咧？ 係 啊，雖然你呢個冇都呢啲説話都唔係講嘅，要有啲受監管到，但係咧，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呢啲零售生意個波動好大，你去真係要配售出嚟嗰啲股份，係啊，咁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咧係比較小心嘅，因為你即係你嗱，如果我配咗股俾你咁樣2蚊咁樣。喂，生意你有期望噶嘛？其實我自己一路對零售行業裏邊一個波動咧，我反而好審慎。我認為咧，呢啲都係我哋有時一窩蜂啊，可能紅一陣間，未必會跟住都係咁樣啦。我有咁嘅保留嘅，所以我一路都唔係好夠膽話認為喂 喺市場抽水， 喺個位抽水，跟住咧，但係你點交代啫？抽完水。系啊，即系呢个， 因为出面啲人抽完水系唔会交代嘅咩？因为 系啊， 咁唔系嘅，咁我哋咪唔使交代佢哋，人哋有实力可以唔使讲咁多，即系我要，即系我哋呢啲真系要交代嘅，所以我自己喺呢方面一路以嚟都冇好利用呢样嘢，就觉得我自己做，尤其做厂年代都系一样啦，做厂嘅生意真系唔系容易做，想。即係要投資又要大，咁你要集咗啲錢入嚟，你點交代話有咁咩？個個都好大增長噶嘛，要做。咁如果咁樣，我仲頭痛。咁變咗我不如就即係穩陣啲，即係唔使面對咁大嘅壓力去做要交好多功課出嚟。如果唔係咧，跟住即係用錢嘅方向唔同咗，就唔同咗用法噶啦嘛。所以不過而家咧。希望穩定翻啲，將啲成本控制好啲，咁啲下業都幫忙啲，咁咪做好啲咯。 係咁啊！嗱，林生都解釋翻， 唔係啊，最慘的一樣嘢啦！我頭先聽完你講，且你走去幫黃維基call 貨，竟然唔係落去我度買嘢，哇！大狀你真係麻麻地喎你。 你冇我想要嗰只咖啡啊嘛？ 即系几惨啊！知唔知？然之后我心都酸埋， 咁严重。 喂，嗱咁啊，因为嗱咁啊，大家即系 老友都唔多我，真系假嘅真系 啊！嗱，咁啊，各位听众咧听到啦，嗱，因为咧，我当时真系好谂唔明。個股價去到咁高，竟然唔喺市場抽水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林生嗰個咧係一個即係好穩打穩扎嗰種實業家，就唔會話資本市場運作啊，即係透過呢啲財技。 呢句説話咧，你又喺度包底啊！其實咧，即係我哋呢啲即係落後咯，即係唔係前衞嘅。而家當代嘅生意人，當代生意係唔係講呢樣話？ 啊，冇錯，真係唔係講呢樣。 嗰度套權嘅話，一出嚟就同你入。3500倍嗰啲啊嘛，要係咪先？ 係係， 呢啲係市場中意追啊嘛。但係你話你幾實在，冇人理你，最緊要你袋咗幾錢落袋。 係係，真係。唔係而家真係好現實呢個市場。 袋錢個方法係冇人理嘅，你袋咗錢你就威噶啦嘛。咁呢、這個，但係我哋呢啲真係， 即係叫老一輩嘅生意人咧，覺得要交代係嘛？ 唔係啊，即係過得自己要過得人噶嘛，我哋要。即係有時自己都過唔到自己，你點夠膽問人攞啫？係咪先？ 係啱嘅，啱嘅。 嗱，即係嗱，呢啲係我哋即係舊一脱嘅人啦，即係舊一脱。我希望即係而家新一代真係唔係連我仔都唔接受我呢套㗎，所以咧你定啦，係。 咁啊，今日多謝曬林生啦，因為我哋咧原來傾咗兩節啦，都幾開心啊！ 呢節都夠鐘啦，其實 咁啊，係啦，呢節都夠鐘啦。咁啊，我哋睇下， 希望啊，有機會喺我度買下嘢食喎嚇。 梗係啦，成日有幫襯嘅。 小黃維基幾一次。10次幫 襯我一次啊！係啊！哦，唔係咁啊！你哋鋪頭我哋成日落去買嘅，不過冇即係你冇我哋要嗰只咖啡咁解啫。 啊！ 不過 你頭先突然間褪咗出嚟，唉！我真係攞攞攣到而家就。 咁啊！今日好高興啦啊！咁啊，房即係等於同阿林生傾咗兩節，做咗兩節節目。 係啊，做咗兩節啊，等於。 係啦，咁我哋嚟緊咧，我哋盡量抽個時間同林生再做多次節目啦。 到時一齊做啊，唔使封面啦。 你要請翻我食翻餐飯先得啦，就幫襯我就請我食飯啦。 哦，好啊，冇問題嚇。 好啊，依個絕對冇問題啦。好啊，咁啊，今日多謝曬林生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咁我哋呢节时间都差唔多咯， 都完啦。今日做咗五节啦，不知不觉吓，咁 呢度都超时啦，系啦， 超时啦。咁因为咧就即系一倾开咧，咁大家冇停嘅，变咗咧，林生讲起生意经咁啊，因为可能呢几年面对好多困难挑战啦，系咪？咁、老实讲啊，我哋都睇翻佢从来啊。做生意成功嘅人喺市場個個都抽水嘅，邊個唔抽水？李嘉誠都抽水啦。不過林生可能嗰代人比較，即係其實相對係不保守嘅，喺呢個市場裏面係保守。咁你睇佢都知道啦，佢啲嘢賣咗即係賣平咗，佢都唔加翻價。咁好明顯就係咧，真係老一脫嗰種思維。咁係咪而家話咩咧？其實好難得噶啦。而家呢個時代，人會覺得哦，可能有啲人覺得佢勾。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即係覺得話呢啲係一種即係。老實嘅做生意嗰啲人啦，實業家嗰種作風啦嚇，咁啊，即係如果就咁聽林生咁講咧，咁佢啲股票可能都可以值得嚇，趁機會咧就係吸納啲咯嚇，因為 佢成日叫人唔好買喎， 係啊，唔係因為咧，因為佢而家咧嗰個股票咧，即係佢以前係一個低位啦嚇，即係而家跌到落一個低位咧，咁啊大家可能會作為一個長線投資咧，佢可能遲早會有一鑊爆嚇。不過就真係唔知幾時啦嚇，因為爆過曾經試過上過6.幾噶，好犀利嗰陣時 歷史高位啊， 6.幾7蚊， 諗住有一半都有3蚊啊。 其實唔係啊，當時真係俾基金炒上去嘅，即係俾某啲人炒上去咧，唔係基金啦。佢亦都冇揾基金入股，如果有揾基金入股咧，而家股價起碼有3蚊啦。咁冇辦法啦，咁啊而家幾毫子，咁大家當係買少少，可能摘下袋都冇問題嘅。咁喂，真係超曬時，咁我哋咧下一集再見。 好，拜拜。 拜拜。